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是的，11月也这样过完了。所以呢，在最后一天，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多的心情并不是庆祝，而是有一些惆怅。为什么？因为2021年只剩下一个月份了。对，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依然是由道道陪你们度过的。如果你在听午夜情歌的话，那我们就一起静待零点的到来。怎么感觉像是迎新年一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那12月我们也要好好期待一下。虽然是最后一个月份，很多事情要进行收尾，很多的东西要进行告别，当然也有很多东西是用来期待的。所以呢，在喜忧参半的时光里，我们还是静待花开。好了，说的这么的佛系，今天我觉得晚上还是要稍微的，今天晚上我会很期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份来自上世纪的怀旧歌单要送给你，请你们注意查收哦，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只有录音机的年代。好啦，那么来分享一下你的上古歌单都有哪些歌曲，顺便来连一下今天晚上的音乐蓝牙，看看有没有能够和我默契值满分的朋友。想跟我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喽。来，第一首歌要出场了。 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 今晚的开场歌就是《爱相随》，来自周华健，是不是很老？够不够上古？上古情歌？没有，说到上古呢，可能让大家想到什么玄幻的偶像剧啊？我们就上世纪的怀旧歌单。其实，在只有录音机和磁带的年代，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经典歌曲。然后大家也都开始分享着自己的上世纪歌单。那当然呢，也有连今天晚上的音乐蓝牙的，有华健，肯定要有学友，哎，但是还真的没有学友。彭佳慧，很可惜没有。童安格也没有，梁静茹也没有。其实梁静茹基本上她的歌是在00年以后啊。然后姜育恒这个够老，但是今天没有准备。还有什么任贤齐啊？是的，恭喜你连接成功。好啦，任贤齐。其实他的歌呢很多，我记得97年的时候，《心太软》那张专辑，就是问世发行了嘛。然后呢，当年的销量真的创下了就是大家都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然后后来在春晚上唱什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呀，《心太软》啊，然后一下子这两首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从那之后，其实他的很多歌都还是特别特别的有名。所以今天呢，准备的这首歌。哎，还真不是最热门的两首，而是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非常温暖的，适合在一个大风的冬日夜晚来听的歌，《烛光》。 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希望，我只想拥有坏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 放送你的话，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房，我只想拥有烦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烛光来自任贤齐，这首歌是在1999年发行的。其实今天晚上呢，有很多歌曲都是在1999年这个年份，出现的。哎，不得不说，其实并不是巧合。可是呢，就在我印象当中，觉得哎很好听，然后又很有记忆点的，大概好像都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年份，也许跟我的记忆有一定的关联吧。现在大家都在分享着自己的歌单，然后也有分享这个今天的一些感悟的，像麦浪依然发来了很漂亮的图片，因为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小刚说连张宇、周传雄、王菲和许巍啊都没有哎不是，还真的有，王菲有啊，但是呢也不完全，但林忆莲是没有的，但徐小凤、李谷一也没有。好，那么刚才其实山外有山和夏花连接成功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有记忆以来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就是罗大佑恋曲1990。只要听到这个前奏，就会把我的回忆拉回到只有几岁的年纪。那个时候家里住着平房，有一台录音机，很多的磁带，里面就会放出这样的旋律。 和你的笑脸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已匆匆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朋友。 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凄凄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 这首歌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感，恋曲1990，我记得特别清楚，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刚记事儿，但是真的不懂，完全不懂这个歌里面唱的是什么，我就是完全听这个声音然后去学跟唱，哎，居然唱下来了。但是呢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然后才明白，哦，他唱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哎，所以呢这就是我小时候第一首听的流行歌曲，一直让我记忆到现在都非常的清晰。用户0800说，这首歌我熟的不能再熟了，那一年我正在恋爱。还有小刚说，走在北京的胡同里听着怀旧的歌，这种感觉太棒了，谢谢叨叨的陪伴。不客气，我觉得就是要偶尔有这种怀旧感，真正的怀旧。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分人群的，针对于80后或者是70后，可能这个会给我们一些怀旧感，那对于90后，尤其95后和00后，这些歌对他们来讲应该算是新歌，那第一次听这个新鲜感我想也会让你喜欢的。初晓说，这个歌火的时候我爸正好去广州出差，满大街都是放这个，然后回来天天哼哼的，我都会唱了。你看，生活的画面感一下子就跃然纸上。刚才又有朋友连接成功，有两首啊，谢雨欣的和王菲那英的一首歌，我想那就不必说了吧，相约1998。当年的一首歌，这首歌第一次也是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然后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相约酒吧，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歌单呢，所有的歌曲大家都是会不自觉的跟唱的，就是让我们唱起来，全开麦啊，全开麦演唱会。刚才是看有一位朋友说，哎，要不是家里的老人都睡了，我真的会大声跟唱的。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也是2021年11月最后一天的午夜情歌。现在距离11月过完还剩半个小时。刚才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被这个中间的片花突兀的吓了一跳？它突然出现，然后呢，咖啡屋戛然而止。在大家还沉浸在咖啡屋的浪漫和雀跃当中，哎，就这样被打断了。但是这个时间好像很少有人在喝咖啡，更多的人是相约在酒吧里。刚才我们的听友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相约酒吧，结果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这首歌，足以见得这首歌是有多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都纷纷在问为什么相约酒吧，酒吧怎么了？今天有什么事吗？有什么情况？没有什么情况，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带领大家穿越到那个只有录音机的年代，来继续接收这一份完整的上世纪怀旧歌单，还是保持着音乐蓝牙的连接和我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想看视频的朋友，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看到我啦。哇，咖啡时光发来了圣诞款的星星，很漂亮啊，然后呢很有感觉，它的图片总是给我一种非常温暖的那种印记。今日宵说蔡国庆，蔡国庆没有啊。还有连九妹的，九妹这首歌我也可喜欢了，我刚才还在跟大家聊天，我说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听什么九妹啊，大中国呀，大花轿啊，还有这个好人好梦啊，包括像什么祝你平安啊，快乐指南，还有那个叫什么，快乐老家。哎，这都是儿时的那些特别好玩有意思的回忆。不将就说听到这首歌烦恼都没了。是的，好啦，大家继续保持互动和联络吧，有很多的连接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也许是被我遗漏了。Joey 他说，我的天，走过咖啡屋这首歌很小的时候在家里的一盒磁带上听过，后来在某个歌迷群里提磁带，有人问磁带是什么，一时不知道该感慨还是这个该说些什么，时代太快了呢还是我太老了。也许现在很多的小孩子真的不知道磁带为何物吧，但是呢对于像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们，比如说我，对于磁带，那就是我的整个青春。好啦，接下来今天晚上的盲盒要出场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连接成功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是肯定没有人连接成功的，到底是哪一首呢？听听看。 吹着清冷的街道，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走过的路，想过的事，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待，太多分手的记忆，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不分离。是我的错，是你错过。没有人能挽回。 是你错过。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狂流。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还多我分手的记忆，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能了解，没有人能了解，没有人。 哎呀，这首歌真的是一听就很有年代感了。没错，这就是齐秦的一首《狂流》。我本来以为今天的盲盒应该没有那么多人听出来，结果没想到，哇，大家都是有一颗怀旧的心，非常多的人都答对了，恭喜大家！今天晚上这个我连盲盒的影都没有捞到，不过没关系，我很开心啊。这首《狂流》呢，是1998年的歌曲，但实际上齐秦他早年间最出名的一首《狼》，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首《狼》居然是1985年，我的天哪！他也算是那个时候的齐秦，真的就是浪子的感觉，又年轻，然后呢又有才华，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魅力。今天晚上有朋友连接到了齐秦，但是呢没有连对这首歌，不过没关系，正因为你们没有连出来，所以我才能把它当作盲盒出现。当然还有很年轻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虾爬子少年说，我是穿越了吗？这是什么时候的歌？哎，确实有代沟，但是呢没关系，不管你是听过还是没听过，你是当作怀旧的歌曲来听还是新歌来听，只要是好歌，我想大家都会喜欢的。好啦，接下来要送出的就是谢雨欣的歌，因为刚才有人连接成功，没想到这么小众的都连接成功了啊。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对《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电视剧有印象，那你对这首歌应该就会很熟悉。这首歌的名字叫《谁》。 谢雨欣谁，对，这首歌呢其实还有小柯的一个版本，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当然呢，提到那部经典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刚才我看到有人说记得另外一首歌，就是等你爱我陈明的那个，确实都很经典，但是我当时觉得这首歌更好听。其实怎么说呢，两首歌都好听，但是可能这首歌就是更走心一点，我认为哈。但是我没有看过那部剧，就算我没有看过，我也知道当时那部剧有多火，杨峥、文慧、李亚鹏、徐静蕾，对不对？哎，那个电视剧我觉得应该算是青春偶像剧的开山鼻祖了，就是国产的青春偶像剧。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所谓的这些偶像剧的套路，什么霸道总裁啊，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呀，要不就是动不动给你承包鱼塘啊，要不就是校园里面这个怎么说，冤家似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等等等等，就让人觉得哎，演着演着呢就觉得套路太深，少了一些些真诚。而那个时候呢，就是校园就是校园，纯情的恋爱，纯情的表白，就连校园歌曲也是给人一种衣袂飘飘的那种清纯感。不知道现在校园偶像剧进行到哪一步了啊？因为我也确实脱离了校园很久了，没有过多的关注。如果要是有好的校园剧、偶像剧，也可以推荐给我。好啦，接下来继续听歌，这是一首英文歌。其实这首歌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放过，那就一起嗨一下。复古 disco， 来听这首 Brother Louis。 Love is a burning fire, stay, 'cause then the flames grow higher, babe. Don't let him steal your heart, it's easy, easy. Girl, this game can't last forever, why? We cannot live together, try. Don't let him take your love.Can't you see, brother Louis, Louis, Louis? I'm in love, set to free. Oh, she's only looking to me. Only love breaks a heart, brother Louis, Louis, Louis. Only love's paradise. Oh, she's only looking to me. 这首歌确实让很多的朋友都嗨了起来。这首歌因为太经典了，路灯下的小姑娘嘛，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对，其实这首歌呢，这是原版嘛，英文版，Brother Louie。刚才看到小兔子说，哎呀，我这是平躺床上惊坐起，一听这首歌，那瞬间就嗨了起来。包括像不将就，他说虽然发生了不愉快，但是道道的歌单治愈了我。其实我挺欣慰的，因为我的歌单能够治愈一份不美好，治愈一份坏心情，我觉得我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我也很开心，希望大家能够开心起来。就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呢时间都不会停止转动，所以你也不要把不好的情绪继续带到十二月啦，就让它留在十一月吧。来吧，摇起来。摇完了之后呢，下一首歌我们要听的就是，其实之前有人连李宗盛，但是呢并没有李宗盛的歌，可是有他写的歌，也有人连到了陈淑桦，所以就是这首《梦醒时分》。 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梦醒时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哎呀，那个时候的歌真的是首首经典啊，来自陈淑桦。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再给大家播放一首吧，我们的上世纪的怀旧歌单。其实这首呢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那就把它当作晚安曲。在11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冬夜里面，让我们相互取暖。这首《让我取暖》来自彭羚和王力宏。也感谢今晚各位的陪伴和点赞。来，点赞助力榜前三位，第一名专治小星星，第二名萤火虫，第三名今日宵。那今晚就到这里了，晚安，我们明天见，12月快乐。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写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坐在火塘边的外婆，从北京回来扶贫的阿秀，听说长得像村里的九妹呀，外婆摇着头对我说，阿秀比九妹还要美。外婆说阿秀是一朵美丽的彩云，飘过了高山顶，飘到了穷山村，彩云落下了温暖的春雨，春雨浇灌了山上的果树，树上长着山里人的梦。外婆在湖塘边